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装修方面的话题啊，其中我们来聊聊床垫。因为那个床垫呢，确确实实我觉得可能有人生的小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床上来度过的哈，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床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都是来自强力床垫的研发经理，一位呢是郑瑞国，您好。 你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王军涛，您好。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床垫的问题啊，包括选床垫的一些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去选择等等吧，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这个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来说说关于床垫这事儿哈。因为床垫呢确确实实刚才说了，像我这种特爱睡觉的人来说，估计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得在床上度过。而且很多人可能喜欢，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在床上一靠是吧，然后呢看个书啊，然后之后就睡觉了啊。所以这个床垫的好坏我觉得真的是能够体会出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质量是吧啊。所以我们来说一下吧，现在因为我之前去选床垫的时候挺头疼的，就是看的比较多，然后呢就觉得它里边的各种材质也特别多，然后呢它能达到的效果也特别多，所以就有点看晕了。所以想请两位先说一下关于床垫现在的目前的分类大概都有哪些呢，来先跟我们来聊一下。 哎，主持人好啊。咱们现在那个床垫目前啊分类主要分为弹簧类的床垫，还有这个乳胶类的、棕类的，基本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这个款型啊就是这三种。 嗯， 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个其他的比较怪异的，比如水床一类的，不过在我们国家可能在这个程度上还普及的不是那么 好。 嗯， 但比较好的呢，还是在这个这三大类里边，就是棕垫类啊、乳胶类啊、弹簧类。弹簧类依然是成为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床垫业里边的一个主流产品。 所以 状况，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大家可能能选到的，就是相对而用的比较多的吧。就是一个是棕类的，是吧？然后有一个乳胶类的，有一个还有我们最早的这种弹簧类的。 对对，但是弹簧就是只不过说经过一个时代的变革。 嗯。 弹簧的品类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演变呢，它就分出来很多这个品种而已。 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跟大家先一个一个来聊一聊？因为很多人就是在去选的时候，比如说弹簧我应该怎么选，是吧？应该现在是什么样的？乳胶我应该怎么选？因为那天有朋友说，哎呀，现在这乳胶有多少袋了？就是不是好多袋啊？等包括那个孔怎么的看，就很迷茫嘛。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弹簧，因为这个可能是历史比较的悠久吧。然后我记得，啊，那得多少年了？80年代是吧？那会儿的那个床，还有那个沙发，都是那个就是一个跟螺旋似的那种，一摁 对 就砰能起来好高的那种。 因为那个时代可能工业水平还不高嘛。 对对对对对。 在这个很多这个产品在技术层面投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规划成本当时呢还是以这个人工为主。 嗯。 可能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呢，还没达到现在这种工业化的水平。 嗯。 那时候出现的这样的状况也是一个。发展一个阶段的， 没错。所以就说我们就聊现在了啊，那以前咱就先不提了，因为现在的水平都往前进了嘛。 对。 那说到弹簧的这种床啊，现在我们去看的弹簧床都是什么样子的了？就是我之前有什么交叉的什么的那种，我不知道名词应该怎么说哈，现在都是什么样子，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像弹簧类，这个第一类呢就应该叫独立袋装床垫。独立袋装弹簧床垫 啊。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每一个弹簧呢，就是通过一个布袋装起来。 嗯， 因为它这个所有的弹簧之间呢是中腰，就中弹簧的中间部位连接。 嗯， 端面不进行连接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按其中的一个弹簧，另外一个弹簧它是不动的。 嗯， 这种床垫也叫免干扰床垫。 免干扰床垫， 也就是说夫妻双方这类款型的床垫，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一张床垫睡眠的过程当中呢，其中一人离开床， 嗯， 整个这个翻身或者起床上床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另外的一人的休息，不会打扰到，就免干扰的这么一款床垫，也叫独立袋装的这个床垫一个大的特性吧。 就是现在基本上弹簧的床都是这样的吗？ 也不完全是， 不完全， 也不完全是，毕竟说我们还有说，还有一些个我们些个酒店呐，还是酒店类的，或者说有些个其他的一个产品需要的。比如说有一些个款型的床垫需要这个弹簧呢，就是更坚固的，就是硬的，就是它的弹性要求很硬的这个款型的床垫，也会使用我们最早期的那种叫中凹型弹簧，也会应用。毕竟这么多年了，可能那种弹簧呢，整个来讲在市面上流通到现在，证明它还是比较成熟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基本上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带叫什么带装来着？ 独立带装 的。独立带装的这个床垫。 对对 啊。 嗯，就会跟您说这款床 垫 它互不干扰。 对对对对对， 干扰。 对。 另外一方呢，起身的时候，您躺在另外一侧啊，就它那边动静基本是传递不到你这边的。独立袋装弹簧床垫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互不干扰。 就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就下大翻身啊什么都不会干扰。 对对对对， 是吧？ 如果你左边的人翻身是吧，右边的人呢，他可以还是处在一种深睡眠状态， 对， 不会说是像我们 以前似的那种，对对对，一动，我自己这边都开始颠了颤了，是吧？不会的，啊、那像这种床，它的软硬度应该是相对的偏硬一点的吧？会不会？ 也不属于，对，因为独立袋装这种弹簧呢，它又衍生出了很多个品类，您比如说它的这个迷你的，也就是它的口径比较小。钢线比较细，但是弹簧数量比较多的这种款型，也可能会出现这整个这个床和软硬程度不一致的。比如说这个，根据人体工程学啊，其一个分区 啊， 可能这个每个区的弹簧的软硬程度不一样， 啊， 里面的钢线直径的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独立袋装弹簧又分了很多种品类出来。 对， 说它属于说把它定位说它就一定是硬的，是软的，目前还没有一个这个无法做这个定论。 明白了。 对，要根据客户的需求， 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跟这个钢调节这个钢丝的这个直径，还有这个弹簧这个数量的多少，来解决它这个软硬程度啊这种情况。 所以也就不能说通过说我这是什么床垫就一定是软一定是硬，不能这样来定义， 对 吧？啊， 因为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同样一个弹簧嘛，你用的钢丝的限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用的钢丝的限定不一样，它出来的弹性回弹力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那什么样的会比较好一点呢？粗一点的细一点的，这个也不能这么说是吧？也不能这么说啊。 放到我们每个人的话，每个人的睡眠需求也是 不一样的。对对对， 有的人就喜欢睡软一些的床垫， 是 有的人就喜欢硬一些的。所以说这个床垫的话 自己试吧， 哎，就是自己 对吧，您自己去躺着试一下吧。 因人而异的， 对， 找一个就是适合自己满意程度的， 对。像这种弹簧的，以前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说可能坐的时间长了，或者躺到这个地方，老是躺这个地方，那就凹下去了。像现在的应该不会出现了吧？ 这种弹簧现在正常结构呢，就是因为最早期的弹簧呢，就是它的弹簧这结构是中间细，两头大，端面比较大一点，靠拉环连接。但现在的弹簧都是什么呢？叫中间大，两头要略小一点。就在我们业内叫各位那叫橄榄型弹簧，叫橄榄形状的。这种弹簧结构呢，可以这么讲，就压到零值，也就是说从它这个比如说一个 从最高压到最低、 压到最低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值的时候呢，再放开它依然能够恢复到原有的这种高度 啊。 但是最早期的时候，在我们那个 回不来 那些年的时候，可能它这个弹簧会出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术参数不合理，包括我们那个二次的淬火的热处理这个工艺不合理的话，可能会造成这种弹簧这种塌陷的可能。现在随着这个产业这里边的这种竞争，包括各方面自己的提高呢，可能这种问题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技术越来越更新了。 对对对。 那今天早上起来还和一个听众聊呢，说他说他们家可能装了有这个六七年了吧。然后他说最近想再重新装，结果发现到市场一看好多都不一样了， 对对， 都更新换代的特别快啊。对，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说这个乳胶哈，因为说到这个床垫的乳胶，近几年确确实实是怎么说呢，是很火，对吧？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乳胶床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吧？近几年来跟我们说说吧，现在的乳胶床垫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了？现在 其实乳胶呢，这个产品来讲呢，整个来讲乳胶类的这个产品主要它分三大类，一般的叫干式乳胶、水洗乳胶和模具乳胶。 哇，好多种。 对，这模具其实也一般来讲大家都说、市场乳胶，你家床单乳胶，他家床单乳胶，实际并不一定乳胶是把所有的乳胶概论成一个名字，这样有点也有待这个商榷，这样去评价它。实际来讲，就是干式乳胶呢，可以这么讲，这类的乳胶呢，它的乳胶含量实际跟它是有关系的。 叫干式乳胶。 叫干式乳胶。 这种乳胶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乳胶含量就是要低一部分，要很低，可能的乳胶含量达到30左右。 哎，那其他的是什么呢？ 那叫水洗乳胶。那其他的就可能就要根据我们工业化的这些个发泡剂，你包括很粘的发泡剂融进去，才可能把它发起来。这样 就是其他成分了，是吧？ 其他的成分，对。另外呢，就是一种就是水洗乳胶， 水洗乳胶 ，水洗乳胶它的含量叫不会低于50%，有50%可能到50%到70%都可能就沦为这个水洗乳胶。这种乳胶呢，就是里边的天然成分就非常高了，就是乳胶的成分非常高。另外一种乳胶呢叫模具乳胶， 模具乳胶 不但它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来讲要比其他的乳胶形式要复杂，但同时来讲也是对它的乳胶含量要求也比较高。它的乳胶含量达到94%，大概。 哦，这个好高啊！ 这很比较高的，但是就纯度比较高。但是反过来讲呢，就我们整个在市面上来讲呢，就是说对于乳胶的这一块，大家都认为就是说，乳胶的这个含量啊高啊低啊，有些人就会看到，尤其在乳胶这个问题上啊，大家有时候看到说这个，怎么确定它的含量？实际来讲呢，在通过这个触碰的时候，有些时候就能够把它分辨出来。 哎，那这一点点教教我们，这个怎么能判断它能看出它好坏呢？ 比如说它乳胶含量低的时候，它可能里边掺杂的一些个发泡原那个其他的那个原料呢，可能它会影响了这个乳胶的本身的一种质感。它含量低的时候呢，我摸它的时候确实有要比海绵，我们传统的用的海绵呢，它俩的整个的这种弹性的感觉比较接近一点。 海绵那是应该是软吗？还是 也软？它不是不叫不叫不能称之为所谓的软。 嗯， 它有一种弹性，这种弹性的感觉，它有点非常接近 像海绵。 对，等但是到六十的含量呢，就是亲肤，非常亲肤了，摸着就肉肉，就是肉肉的感觉， 嗯、 肉肉的感觉。 嗯嗯嗯、 然后到九十的含量，它肉肉的感觉会更强烈。 嗯， 也就是说我们这类的乳胶呢，躺在上面以后呢，可能它亲肤的这种程度会更好一些。它的环保系数单也会更高嘛， 嗯， 但是乳胶含量越低，它会越接近海绵的那种感觉，有点硬硬的，就是还没有那种肉肉的感觉了 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到实体店去看一下，要不有时候这种感觉好像挺难把握的啊。 还有一种方式啊，也很容易判别啊， 嗯， 是重量， 对， 嗯。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它的这个分量如果是比较偏轻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含量会低，是这意思吗？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要去看同样的一个重量的东西，如果它的这个，哎，但这个怎么能看呢？比如说我要一块枕头，是吧？我来看一个乳胶枕头，那这个枕头比如说是自己感觉是，比如说是五公斤，五公斤有点沉是吧？就咱算一公斤吧，就先这么说啊，一公斤的枕头，那我怎么知道它的这个轻和重，怎么来去判别它呢？ 这个可能需要对比。 对比啊。 对，就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这个两个产品如果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对比性比较强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这个。 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说不是两个产品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判断成就什么样子，就比较难。 嗯。 但是呢， 像在业内了，从事这个行业比较久的人，可能对他的这个在这个分辨的时候，比如两个产品基本一颠啊。大概它的这个，比如它的体积大概有多大？ 嗯， 枕头的体积大概有多大？我们它高大概是，13公分左右。 嗯， 啊，我们这样整的一颠，它的重量我们知道它的主要它的成分会到什么程度？ 嗯， 但是这个、 明白了， 这要专业人士来测的。 对，就是同样的体积， 对吧？ 然后越沉的，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含量就会越好一些， 对吧？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买乳胶的时候他会闻。就是他会看那个气味嘛，就比如说，哎，就觉得这个 AG 有里边有天然的这种乳香的这个味道，就觉得它是一个好的这个乳胶床垫。还是有的人说呢，说乳胶它应该是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奶香味儿，它因为本身其实是没有那么浓的那种味道的，所以按说这样是不好，就是大家可能会就会争论嘛。那到底什么样才是好的这种乳胶？闻起来的话， 其实乳胶类的这个产品来讲啊，它有一定淡淡的乳香味儿，它属于正常范畴。 嗯。 就说如果特别刺鼻了，那可能它有一个二次处理。 有的人可能闻到它觉得特香，就是它不是刺鼻，就是它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好浓啊，就是大家一 股会有一种淡淡的，是正属于正常范畴的。 如果说味道就是你能感觉到很浓的话， 嗯， 一般都是有加入 东西了， 对 啊，就应该其实它是一个 淡淡的 有一点点的那种， 啊， 是吧？ 就是如果明显的能感觉到这味儿。这个气味量要比别的要大很多， 嗯， 很明显，那就是加了香精， 明白了。 现在那个市面上现在很多就是这种说没有味道的，它也经过处理了 啊，没味道也不对是吧？ 也不对的，是真正的纯料的，啊，特别纯，它有点单单乳香是属于正常范畴， 正常的。 嗯， 好的，所以就是说可能过犹不及，对吧？就是你多了也不行，你少了也不行， 对吧？ 啊，那现在还有啊，就买乳胶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说到几袋几袋几袋，是吧？有的人还说有的孔，就它那个中间那个孔啊，就是应该大。 嗯， 有人说应该小，这个没有一个说规定说大的一定好，小的一定好吧？ 这个在没有一个就说这个明文的规定它的孔的大小的这个区分，但是呢， 嗯， 实际来讲做每一个孔的时候它是有学问的。 嗯， 就这比如说我们这个传统的水洗乳胶，我们做的孔它都非常均匀，大小一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它的透气性。但像我们模具乳胶上面呢，就是不一样了。整个的一张床垫上面，所有的乳胶的这个各区域的部位的乳胶的孔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吗？ 嗯，那肯定有讲究嘛。它就是还是按根据这个人体工程学这个要素决定的。 嗯， 那你说一般的我们乳胶在市面上说模具的，一般都是七区的。它七区乳胶呢，那就指的头、颈、肩、背、臀、腿、脚这七个区域。 嗯， 那可能就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在平躺的时候，身体这个颈椎的这个它的这个曲线呢，属于一个倒 S 型。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臀部的大家就所有的重量都在这个臀部是最重的，人体中这个部分，包括背部是吧？这个时候这两个地方呢，相对来讲乳胶要软一点点，在这个臀部与背部之间，像这个地方的乳胶就要硬一些。就是但他就根据这个情况呢，他会把这个打这孔的时候呢，比如臀部这个位置，他可能会打的孔大， 嗯， 而且密， 嗯， 他可能需要承托这个地方呢，可能要需要打什么呢？打的孔小而稀， 嗯， 既达到了这种通风透气这种效果，又达到了这种又达到了这种完美符合曲线的这种承托的这种作用，它是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其实它的讲究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 啊、然后那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我这1.6米和1.8米的这个区域，它怎么来去判断的？因为同一个床垫。 一般的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内，像乳胶的，像这种分区的， 嗯， 我们很大程度都是建议是买那个两张的，就是不是说这个完全都是就是等同区分的， 嗯，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因为这种文化可以这么讲，这么多年来讲，嗯，包括企业内部，还包括这个行业内部，都一直在钻研这些东西。它这个分区呢，还是比如这个像1.7米的分区，它的临界点呢，都是有一个从中部的位置的开始，比如说1.8×2米的， 嗯， 它就是它一不分开了，单分了以后就是90×2米，从中部区分开始往下延伸，它中间是有一个10到15公分的这么一个大的误差量的， 嗯， 所以说来讲就是说。嗯，1.8米的跟1.6米，它基本的就是差距化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还有啊，之前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啊，说比如说之前还有看到他那个就是横切面，就是比如说一般都会这厂家都会拿出一块给你切好的那个嘛，是吧？ 对对， 就看那个横切面嘛。他说看那个横切面的时候，有的看着它里边就比较紧密，啊，就是有的看起来好像就比较稀疏，啊，就是到底好的这种乳胶床垫，它应该是紧密点吧？就是有些朋友就会这样去问嘛， 就实际乳胶这个材料呢，就是我们也走了一个关于乳胶这课题啊，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在说，哎呀，那个就是尤其在我听了很多消费者会提到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平时也会碰到，嗯，包括我的朋友也会问，说乳胶为什么会掉渣，就相当于这个问题一样， 对， 就是很普遍实际， 嗯， 因为它属于天然的东西，它的风化速度比较快， 嗯， 确实它有一个风化程度，但是呢。乳胶大部分都是来源于什么呢？它不属于暴露型的， 嗯， 就比如都是根据这个面料包覆的， 对，它得包在里面嘛， 对，这个时候就风化速度会大大降低它的风化速度了， 嗯， 但同时来讲，就刚才您说那个所谓的这里边的一个是否滋密，还有这个吸收来讲，实质上来讲呢，里边的乳胶含量越高，它的里边的孔就像我们就是尤其在北方啊吃的那个豆腐脑的那种状态似的， 嗯嗯嗯， 它是比较滋密的啊，比较滋密的， 嗯嗯， 就比较松懈的，在上面就是它在整个这个做了一个，比如一个2公分的乳胶， 都看出跟海绵似的了，是吧？ 中间比较稀，但两头比较滋密的，这种就证明实际来讲也是一个区分乳胶好坏的一个标准。 嗯， 实际这种类的乳胶呢，可能里边呢就是其他的原料的成分就要高一些 啊， 嗯。 好的，知道了。 其实这个概念呢，和乳胶枕头一样， 对， 也是。根据这个产品的密度， 嗯， 包括乳胶的含量， 嗯， 来区分它的产品的好坏， 嗯。所以刚才咱们说了啊，关于乳胶其实有很多的判别的方法，对吧？ 嗯， 比如说它从它的同一体积，然后来看它的这个重量，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横切面看它那个紧密度哈，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闻一闻，有淡淡的这种乳香味儿，浓也不行，没有也不行，是吧？ 嗯， 对，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要看它那些孔，对吧？它那个开孔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所以就是看一好的这个床垫，包括乳胶的一些枕头哈，啊，这些确确实实这个讲究很多。以后有时间嘛，我觉得可以带着大家去好好的探探店啊，去到这个店面去实际教大家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是好的，什么样的是不好的，对吧？ 对对。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床垫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弹簧的，就是最早的那种，还有一个大家觉得现在比较火的乳胶。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比如东莞美女说，我就喜欢棕垫。下半段我们会给大家再来说说这个棕。 床垫的一些它的一些特点哈，然后包括可能还会有朋友问问题，比如说对小孩来说，哪类床垫比较适合，对吧？然后老人睡眠不好怎么去选择？还有一个，比如说有朋友就说这个床垫的保护膜到底要不要除去啊？哈，然后还有像床垫选择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包括有些朋友问到说这个床垫是不是越硬越好？等等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一会儿在下半段的时候呢，都会好好的给大家来解答。另外，如果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个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比如像动感北京说，问一下实木大床是吧？用这个棕垫好啊，还是软棕好啊？等等吧。一会儿下半段我们好好的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家具市场当中，其实对很多人都觉得挺很重要。孩子是我们的祖国未来的花朵嘛，对吧？所以就关于这个儿童家具，其实我包括床垫是吧，都有很多专门针对儿童的，对吧？那如果对于儿童的这种家具也好，还是说对于儿童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对于他所实用的一些东西也好哈，两位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我们大家吗？ 其实儿童家具呢，应该说也是这些年发展起来的。 嗯， 以前呢，在比如说在家具卖场里边，基本上没有专门的儿童区域。 对对对。 现在呢，你像在北京的一些大的这个家具销售卖场里边，它都会专门划分出儿童家具的这种销售区域。 嗯， 是吧？在这一块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选择产品第一还是环保。 嗯，那是。 啊，然后呢，作为儿童家具呢，它对安全性还有严格的要求。 嗯， 哎，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尽量的去一些相对来说正规一些的卖场，选择一些正规的品牌。 嗯， 不要单独的只追求所谓的价格。 对对对， 啊， 对，价格不能说明一切嘛， 对 对吧？而且咱也得让厂家赚钱呀，对吧？对吧？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其实要互相理解，对吧？然后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当然不能浮高哈，这个你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厂家该赚钱赚钱，然后呢，我们还能得到很好的一些质量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对吧？ 对，嗯，正规的品牌呢，不单会给大家提供这个满意的产品， 嗯， 是吧？环保的产品还会给大家有一个良好的售后服务。 对，这个很重要，真的是，就是后面的这个保障真的是特别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找不到人或者修不了或者解决不了，是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嗯，是的，是的，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就是由我们帮大家去这个监督啊，包括一些沟通啊等等。所以如果有想装修需求的朋友哈，一定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毕竟我们是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嘛。好的，来看下一个信息啊。和室内其他家具所释放的甲醛相比，床垫的污染问题呢是特别容易被消费者忽视的。那人们大多数都知道装饰装修的材料和家具会造成室内环境当中的甲醛污染，可是很难想象说外表比较光鲜亮丽的床垫也会有甲醛的问题。所以床垫污染问题呢，其实是很多朋友很难发现的。那实际上床垫的甲醛超标之后，如果它的这个真的是超标的话，这个后果可能比装修更加严重哈。那这个今天正好说到床垫，我们也来说说这个事儿，关于这个甲醛啊环保的这个问题。 甲醛这一块来讲呢，就是国家在2018年的5月1号吧，就2018年的5月1号啊， 嗯， 开了一个就新标准，就是这个要求这个室内的这个含量是这个每立方米是0.124这毫克。 嗯， 但是对这些个像这个又通过这个包括这个板材的，它这个标准又不一样啊，又重新设定了一个标准。但是来讲呢，对于床垫类的这产品来讲，有没有甲醛这种含量呢？确实跟你这个企业之间，包括我们这行业内之间，它这个品牌的应材料的应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所有的床垫，大部分弹簧类的床垫里边，它都会使用到一种什么材料呢？就是里边的叫，硬枕棉的这类材料。 嗯。 但是呢，这种材料呢，说真正的说大的品牌可能就会用到什么呢？用到这种唯有荧光粉的，里边就是纯料的。但有一部分企业呢，可能就会掺杂一些荧光粉。那荧光粉这里边呢，就会含一定的这个甲醛这个成分。但是说这个，也确实来讲呢，这个含量确实也不高，但不过确实它也会造成这种一种因素。 嗯， 另外来讲呢，一个面料的这一块，大家都知道面料做所有的床垫都会用到面料的应用。面料的应用呢，我建议什么呢？还是更选择一些个比较大的一些个品牌。你比如说这些个进口品牌，以及我们国内也大的纺织集团公司的这些产品， 嗯， 包括这个棉麻类的这个材料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它的环保系数非常高。但是呢，有一些个上色的着色的面料，那指的什么？为什么现在很多品牌，尤其我们市面上现在，单色的面料，比如说纯白色的面料，实际来讲是比较好的。为什么来讲呢？但凡上色，就是包括我们的衣物也一样， 是 那上色以后呢，都有花纹也好看嘛。 嗯。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实际来讲没有甲醛那种色是上不了的。 是。 所以说这个包括面料，床垫面料也一样，它有时候上色，它说比如花花哨哨的，是吧？好看一点。 嗯， 为了增加这个消费者这种这个眼吸睛嘛，吸引他这个吸引力。但是来讲呢，含量是非常低的。就是因为床垫类它属于就是你家居紧致的一种 产品，所以就本身来讲呢，就是行业内自身来讲要求比较高。当然了，也不排除确实有些小的一些个品牌呢，考虑成本的因素，它可能会对这样这些个劣质的这个面料，包括其他材料的应用，可能会导致这个里边的甲醛含量超标的，有这可能性， 嗯， 也是存在的， 嗯 嗯。但是呢，大部分来讲，我觉得要是在找到这个良心品牌啊，大的品牌， 应该还是可以的。 对这个质量管控这一块，都它有一个完善的一个机制， 嗯， 我觉得问题还不是很大，还是希望呢消费者还要理性对待。 对对对， 对你包括我们就是嗯，尤其是很多消费者还对这个甲醛有一定的盲点。你比如说前些日子，我可能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咨询，加了每张棕垫。其实棕垫来讲呢，它就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棕香的味道，就棕丝它原始的有原生态的那种棕香的味道。 嗯， 他可能他就不理解，就给我打电话，你看我家床垫有味道，嗯，是不是有甲醛呀？ 嗯， 实际大家都知道，甲醛实际是无色唯有味道。 对对对，无色无味。 有些时候大家可能有些时候一闻到这个味道了，就感觉是不是甲醛呀？是讲甲醛实际是确实很可怕，但是呢，我们需要重视，但也不需要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都草木皆兵， 嗯， 理性对待，我觉得还是比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嗯， 哎，说到刚才里面所有的一些东西啊，确实就是比如说像窗帘啊、布艺啊，包括我们身上的衣服，其实都是有甲醛的， 对， 对吧？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不要谈权色变了， 对对 对, 对吧？嗯，然后另外有一点可能需要向两位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床当中以前可能比如说就无论是这个里面用到的一些材料，比如和其他的一些材料衔接啊什么的，可能会以前啊可能会用到胶，然后后来呢又出现了像什么热压是吧，这种各种技术哈， 嗯， 就是那现在基本上一些床垫里面还会用到这种胶的东西吗？会用到吗？ 胶的这个材料现在就是应用的会用到，不可能一点就是有些产品它一就是根本用不到， 嗯， 有些产品就为了工艺需求它可能 会用到一些， 会用到， 但是得看什么胶是吧。 我但是胶现在已经分成 N 多种了。 是 什么呢？就我们现在就统称为比较市面比较广泛用的什么叫油性胶。 嗯， 油性胶呢可能就是里边和那苯和这个二甲苯还有游离甲醛 比较多吧， 可能会存在，但是实际来讲它也是符合国标的， 是 不符合国标它也是出不来的这种那个产品。另外来讲呢还有一个什么叫水性胶。 嗯， 水性胶呢它就基本就是这样，就游离甲醛基本就没有，里边可能就是含了就微量的这个什么苯和二甲苯。但是到了高温热熔胶的时候呢，就是高温热熔的，它就是这种东西是在加工过程当中，它经过高温热熔以后，它里边的这种有害的这些个气体，它会经过工业化气体，它会经过一个像光氧机经过一个二次处理了，它不经过你这个产品的，从你产品本身来讲就已经释放了，它是非常低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在衔接上这块来讲会用到，但量是非常小的，因为现在的很多产品都讲究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种机械化的，机械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固定型的这个工艺比较多了。原来是胶是为了粘滞，是我们达不到那种要求要粘滞。我们是有些异形的可能会有这样的存在，但大部分产品用胶量是非常少的， 非常少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对对对 对，对吧？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哈，因为这个正好说到床垫嘛，那这一条我们就说的稍微的多了一点啊。我们来看下一条，说我们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嘛，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床垫非常重要。你看，跟我刚才最开始说的那个观点是一样的啊。 对对， 这个床呢，这个房间的床不仅是为我们提供休息的地方，还是平时休闲放松的地方。那选择床的时候，舒适度的好坏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在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多功能的床，你比如说带那个储藏空间的储存功能的。那今天可能我们也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方面哈，到底它适不适合出现在这个卧室当中。有些人觉得它可能会比较的鸡肋，就是觉得比较占地方啊或者是什么的。像这种功能性的这种床啊，两位觉得怎么样？作为这个业内的专家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这些年大家的这个居住环境的改变啊， 嗯， 当然我们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种问题，就是有的就是它的这个房子的得房率比较低， 是吧？ 包括你的公摊面积比较大， 嗯， 可能你 所以需要储物嘛，对吧？ 对，你一个80多平米的房子，没准你实际的这个房子屋面积可能才50-60左右，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就严重限制了我们家里边的很多家具的摆放，同时呢使我们家里边的很多日常的储物功能的这种产品吧，它的需求就越来越多， 嗯， 我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家里有点东西就有地方放， 对 吧？尽量呢也不是特 放在这个明面上。所以说呢，你像这些年呢，你像沙发也好，床也好，都逐步的呢有了这种这个带储物功能， 能储的地方都要给它利用上， 哎、能储就放。当然刚才像主人也说了啊，像类似鸡肋，的确我家里的床也是带箱体的，真是我感觉呢也是有些鸡肋， 是吧？就很难，每次开关关很麻烦，对吧？挺沉的， 麻烦。相对来说呢， 还好 一些啊、主要是里边放的东西、也不是说今天放里边明天就要用的， 对对对， 往往可能都是一些所谓的叫换季的东西， 是是是、 比如说我们到了春天把冬天的被子放里边了，是吧？所以说呢，它的使用频率相对会低一些、 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双十二电商大促落下帷幕。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啊，说今年的双十二呢，除了像一些大的什么淘宝天猫这些在内的近百家电商这个平台都有参与啊，我觉得现在整个算是相当于跟一个节日似的啦，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之类的、 对对 对。 然后各个品牌可能都会做各种活动啊，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这样大家也能受到一些实惠， 挺好的，挺好的。你像京东什么618是吧？ 啊，对，各种。 这个天猫这双十一、双十二， 对对。 我今年是把双十一的东西放到了双十二，我才结账的， 是吧？就是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赶上各种尾巴，然后赶紧来抢购一番啊。每次都会问，哎，你今儿买了吗？就这样哈、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相信办公室对于大部分的上班族来说呢，应该是除了家之外待的最久的地方。那天气冷了，如果能够增添几样适合办公的一些小家电啊，就能更好的让自己和冬天相处。那么大家在冬季会选择哪些保暖的一些小家电呢？现在挺多的哈，比如说之前有朋友说到那个类似那种暖宝宝似的东西哈，就是给它搁在腰靠上是吧？ 对对对。 然后包括什么手套啊什么的，然后保温的那个什么杯子、 杯托 、对对对对 对， 都会有啊。反正我觉得这些只要大家自己觉得需要，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也不贵。 对 对, 对。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呢，如果今天因为聊床垫嘛，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床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来，我们把上半段的这个问题赶紧回答一下啊。有位这个东莞北京的朋友说，想问一下，就实木的这种床啊，然后使用硬的这种棕垫好还是软棕垫好？因为他就特别喜欢棕垫啊。 就棕垫类呢，我建议就是什么呢，还要是有一定的这个舒适感的， 别太硬了，是吧？ 别太硬了，就因为硬棕呢，它肯定应该属于三翼棕的硬棕一种，它有一个二次的这个就是机制的过程，机制过程以后呢，它这个整体这个速率就变得比较硬。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很明显，如果说我们不找这种说我们本来就实木床，它本来就是硬板，我们在上面加了一个硬东西，相当于又加了一个板子，类似一个板子，那么我也 太难受了，躺着。 我们买这个床垫的意义就是不是很大，当然了，就说这个硬棕的垫呢，可以有硬的优势，但是结合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还是买的略软一点的这种软棕垫。但软呢，实际来讲，只能说 相对软吧， 相对软， 对， 就是只能相对于硬棕比较来的比较太软，但实际来讲它并不软，它还有一定的舒适感，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好一点。 哎，那如果比如说现在我看有很多那种复合垫，就比如说底下是棕，上面可能有一点乳胶，底下是个黄，上面有点乳胶， 对，有这种的， 这种是不是更适合一点呢？ 但是像刚才这位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呢，可能他们家是实木床的，我的凭我们经验来讲呢，他可能这个床就放不了那么厚的 啊，薄一点 肯定是薄的，因为这种实木床大部分 那直接弄一层乳胶多好，底下反正也挺硬的，是吧？ 但是那个可能，但是棕的就也跟个人喜好是有关系的，最后棕的这种优点，有乳胶的这种优点，我觉得它既然青睐这种棕类的床垫，也完全可以选择，选择的时候，只是选择的时候你就尽可能的选择有这种舒适感的， 对对对， 比较好的一点， 对，就是。现在这种复合的床垫的话，最薄的能多少公分？能有多少公分？最薄的 7公分左右。 7公分是最薄的了。 要是复合的话，不是复合类的棕垫，不是棕垫类，应该是7公分、5公分都可以。 5公分。 但是要是复合类的话，7公分恐怕还应该略高一点。应该得高一点， 7、8差不多。像现在很多人买这种复合垫，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复合的垫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不说了三种嘛，弹簧、乳胶和棕，对吧？都有单门的这种床垫，但是很多人喜欢买这种复合垫，这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其实这道理一讲就通的，因为我们以前的床垫可能就是只是一层就是薄薄的弹簧床垫， 对对对， 是吧？我们放到把这个床垫那个时候拉到家里边去以后，您要在上面放 床单啊，被褥啊， 对对对， 是吧？放上被褥，它的目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调节这个 软硬嘛， 软硬， 嗯， 是吧？没准你一层褥子感觉硬的话，没准你换两 层 褥子， 是 啊。现在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在床垫上面做这种连褥层，实际上就是通过不同的连褥层、不同的材质的这种搭配，可以让它的床垫就是直接就是达到一个您所要的软硬程度， 嗯， 哎，这样的话呢，也省得我们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做针线活的也不多了， 是 吧？会弹棉花的也不多了，会做被子不会做褥子也不多了， 对对对， 我们就买这个一次到位了， 嗯， 所以说我们的床垫呢，现在也是直接给大家做到您所需要的那个软硬度， 嗯，好的，知道了，原来是这样一个作用。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先生医生请问说，如果买了这个品牌的这种床，说将来如果需要搬家的话，比如现在一些大的品牌售后服务的话，可不可以帮忙搬到新的房子里吗？而且需要安装好，然后这个需不需要付费呢什么的，大概问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不同的厂家它的售后政策来制定的。 嗯。 据我了解呢，目前来说，咱们在北京的有一部分厂家可以提供这种，二次的搬运。 嗯。 二次的搬运组装。 搬运组装。 对， 可以提供。 当然呢，也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 这个怎么能看收费和免费不一样呢？ 因为它的二次搬运会牵扯到这个运输 啊， 人工。 对对对对对 啊，当然这是根据每个厂家 地点的远近是吧，都会有， 地点的远近，包括厂家不同的售后政策有关系， 嗯，有关系，嗯，啊。我觉得您可以给您买的那个品牌的那个床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包括可能在买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问一下售后现在都有什么样的服务啊。 对 吧， 对对 对 对， 这个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看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哈，啊，有些朋友还是比较想了解一下棕垫，因为上半段我们说的乳胶和弹簧比较的全了嘛，棕垫咱还没怎么说是吧，因为只有两分钟时间，咱们简单的吧来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棕垫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看它的好坏。 棕垫呢，现在我们整个在市面上现在流通的就是棕啊，一般分为这个山棕， 嗯， 还有 椰棕 两种，嗯，但椰棕又分为软硬，是吧？山棕也分为，它这个软硬也是不一样的，也分为两种。但是来讲，就是实在，山棕的价格要比这个椰棕的要贵。 是山棕更好吗？ 嗯， 山棕的采集成本会高一些， 也不完全是。 啊， 就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山棕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上才会产山棕种材料。 嗯。 采集就资源相对来讲就稀缺一点 啊，物以稀为贵嘛 啊，对，然后呢它这个采集的成本又高一些， 嗯， 它价格这会造成它的这个成本高， 但其实用起来是差不多的， 嗯， 是吧。 另外来讲，它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上，它这个丝啊，就是它那个椰丝呢，它含糖的成分要少 啊， 但是那个这个椰棕就不一样了，就是比如我们去海南是吧， 嗯， 那遍地都看到很多椰子树是吧，它的成本相对来讲包括采集对吧，成本都非常低。但实际来讲，在这个实际椰棕它也经过加工以后，它会有一个叫脱糖的一个过程，就是脱糖的一个过程， 嗯， 实际来讲它会达到这种就是环保系数也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实际来讲是无论是山棕也好椰棕也好， 嗯， 他们都在环保要求这一块都没有问题的。 嗯，好的，今天呢也确确实实啊，因为时间关系哈，这个我们要说的东西很多，但是呢一次性可能不能完全的说完啊，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刚才也聊到，其实椰棕也是山棕也好，其实它用起来都还挺好的， 对对对， 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就好，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要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